63%。 这是黄少天的叶玉生凡所余的生命，唐柔用他韩延柔的 69% 最终拼掉了叶玉生凡的 37%。 这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换，但若是依黄少天建立的节奏打下去的话，或许连这种交换都达不到。但是最终，唐柔用他习惯的方式冲破了黄少天的节奏。唐柔还是那个唐柔，要强不肯退缩。你引导我提升节奏，很好，我就提给你看。你已经不想我提升节奏，不好意思。 我还要提给你看。蛮横、强硬、不可理喻。从唐柔进入职业圈第一天起，大家从这姑娘身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战斗风格。无数讨厌她的人在盼着她可以头破血流，但是没有。一整个赛季起来，她依然如此。面对黄少天，她虽然是输了，但是却还是争取到了她想要的结果。 不过，只是这样，星星就不会输了吗？唐柔最后留下的话，却还是让很多人心存疑虑。叶玉生凡还有一半多的生命，以黄少天的能力，未必就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取胜。更关键的是，星星接下来会是谁出城呢？苏沐橙、乔一帆、包容星、魏琛。 星星可能的人选被潘林和李一博迅速分析了个遍。苏沐橙看起来是四人中最可靠的一个，但问题是这幅图对枪炮师那可是大不利，超远的射程优势在这幅图中是完全没有办法发挥的。如果星星事先知道蓝宇选择的是这一幅图的话，我想苏沐橙是一定不会排入擂台阵容的。 李博如此说着，言外之意，他是比较看好星星最后一位选手是苏沐橙，这确实是最妥当的排兵布阵。只是今天蓝宇的选图却将这一安排的稳妥，基本给抹杀了。这应该就是蓝宇今天这选图的又一用意了，废苏沐橙。会是谁？现场的。 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都在紧张着，好像这人选一出，接下来一场的胜负结果就立即可以知道似的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星星的选手席上站起来了一个人，朝着比赛场上走去，长发随着步伐飘动着。支持蓝宇的人在这一瞬间欣喜若狂，支持星星的人这一刻如坠冰湖。 苏沐橙，果然是苏沐橙。现场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。一直因为落后有些压抑的蓝宇粉丝，这一刻好像看到了无比清晰的胜利曙光。果然是苏沐橙啊！潘林也略带有些遗憾地说：“哎呀，是啊。”李一博也感慨万千。蓝宇今天这选图可算是给星星设置了一重又一重的障碍。 星星一路过关，艰难取得领先到最后一站，结果却还有最大的一个坑。枪炮师，攻击距离至少也在40个身位格以外的枪炮师，这张图当然也不会改变枪炮师的射程，可是，在能见度只能保持在20至25个身位格的情况下，超远的射程变得毫无意义。 20至25身位格，这固然也算是远程攻击，但对于枪炮师来说却有些太近了。枪炮师的攻击伤害大、范围广，所以发动起来并不是十分迅速。太近的距离，恐怕不等炮弹出手就极有几率被打断，更何况对手还是机会主义之王黄少天。想到这些。 蓝宇粉丝顿时就像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那样高兴，之后数轮造就的压抑已经一扫而空了。我们都不知道星星最后一位选手是苏沐橙，但唐柔没有理由不知道啊！在这张图上把胜利托付给苏沐橙，会不会有点太不妥当了呀？不然他能怎么样呢？如果有机会击败黄少天的话，你认为他会有意错过吗？ 正因为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，所以他才只能如此打法。这幅图是对苏沐橙有些困难，但苏沐橙是一位职业选手，唐柔的信赖我想他会当成是动力而不是压力。希望如此吧。 这时星星的两位女选手，一个下场一个上台，途中相遇，啪，两个姑娘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擦肩走过的时候无比干脆地迎空击了一下掌，好像完成了一种什么交托仪式似的，谁也没有回头，就这样各自朝着前进的方向继续走了下去。唐柔回到了她的位置，苏沐橙上场进入了比赛席。陈果十分焦虑，他对苏沐橙的关心是超乎寻常的，对偶像的崇拜和对好友的关心全部揉搓在一起，无比强烈。 喂， 他叫叶修。 啊？ 叶修扭头， 怎么样？ 叶修懂他的意思，神情却也不是太轻松。 对枪炮师来说当然不是太好打。 那怎么办啊？ 不好打也要打。 废话。 陈果翻白眼，可是废话却也是实话，职业比赛就有无数不好打没法打或许很难取胜的场面需要人去面对，放弃、气馁、焦虑好像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会赢的， 陈国只能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，比赛也在此时正式开始。 哎呦，这不行啊，居然让你也碰到这图了。 一开场黄少天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他话唠，但话唠也希望说出的话有人回应，不是真与莫凡之类的选手，黄少天狂刷屏有时也刷得有点没劲儿，所以说遇到一个相熟的选手还是比较让他高兴的，熟点的那就可以聊两句，不会只是自己一个人刷了吗？不过这一来就点破苏沐橙的弱势，顿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。 喂，怎么不说话？压力很大吗？哎，你会怎么走呢？以20-25个身份格的距离左右迂回吗？哎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不至于这么天真，20-25格你能在这个距离铺下火力线吗？哎，如果不能的话，我想你应该清楚我突破这个距离易如反掌。 黄少天喋喋不休地说着，至于有关火力线，大家都知道距离越近火力线越不好铺就，因为枪炮师的节奏技能偏慢，需要有一定的距离作为发招空间，在20-25格的距离铺就火力线的话，那攻击命中非得非常精准不可，只有这样的连续命中才有可能让攻势保持。但是面对黄少天这样的对手，恐怕没有任何人敢保证自己的攻击一下都不落空，黄少天也有这样的自信。上一轮被唐柔打掉了叶玉生凡 37% 的生命，不符合他的预期，让他有些不祥的预感，没有任何人的胜率是保持在100%的，更何况是在生命并不完全的状态下。对这最后一战，黄少天本还是有点忐忑的，不过看到对手真是苏沐橙时，黄少天的心情一下宽慰了很多。李一博的分析一点也没错，丛林迷雾的选图封杀苏沐橙正是用意之一，苏沐橙经验丰富，技术上乘，角色沐浴成风也颇强力，比起星星阵中那些新秀选手自然要可靠一些，星星又不会事先知道蓝雨的选图，雪藏苏沐橙的几率自然是极小。现在苏沐橙真的出战了，而且还是在最终的决胜局，黄少天的夜雨生凡生命虽只63%，但在所有人眼中却拥有更高的胜率，他也并不回避这一点，俨然一副就要借着地图欺负一下苏沐橙的做派。夜雨生凡没做迂回，直接切向中路，结果一路消息刷过来，地图正中夜雨生凡竟和沐雨成风迎面相遇。 喂，你这家伙！ 黄少天有些惊讶了，观众们是早看到了，但他却是才知道苏沐橙居然也直切中路了，这可是要正面对抗的节奏啊， 而枪炮师却因为地图缘故上来就被抹杀了优势。23个身位格，这是双方在迷雾中发现对方角色身影时二人的距离。换在一般情况下，这距离枪炮师都会觉得有些吃紧，需要拉开一些了。可是现在苏沐橙却只能在这种距离下和对手对抗。黄少天稍一惊，却也不去多想，地图是为了封杀苏沐橙，可见蓝雨对苏沐橙的出阵是很有准备的。他们没有因为枪炮师在这幅图中受到局限就轻视苏沐橙，受局限的情况下苏沐橙会怎么战斗，他们一样有所研究。此时23个身位格相遇，黄少天并不认为苏沐橙能使出什么让他感到艰难的手段，相反的，自己的强势逼近只会让他更难受。枪炮师是很怕贴身短打的，沉重的重甲和手炮让他的动作本身就不怎么迅速灵活，再加上不像神枪手还有点近身体术技能，枪炮师被贴了身，那必须想办法脱开，一直粘着那可根本没法打。 剑来了， 黄少天消息继续刷着，在发现沐雨成风后根本就没停顿，夜雨生凡就已经冲上，剑光在迷雾中留下淡蓝的幽痕，光影强烈的一端已经朝着沐雨成风抹了上去。轰轰轰，火光闪动，三发炮弹飞出，反坦克炮，这个低阶技能的发射还是很快速的，可是对手是黄少天，只凭一个反坦克炮又怎能将其拦住。幽兰在迷雾中一晃，夜雨生凡的身形略一偏转，闪过了飞来炮弹，速度不减，继续向前冲了去。而沐雨成风却也借着反坦克炮的反作力向后倒飞着，无论如何距离还是要保持的。 跑得了吗？ 黄少天还在刷消息，但是这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了轰鸣声。